Good morning， 各位早起先，早上好，欢迎收听音乐早餐，我是龙叶。这两天 iPhone 8呢占据了话题的头条。如果你从现在起呢就为 iPhone X 存钱的话呢，按照12个月免息分期计算，每个工时的收入只需要上缴4块钱给苹果就可以了。今天上班的你是不是又拥有了新的奋斗目标了呢？ iPhone X 的 X 呢表示罗马数字10，完美的跳过了 iPhone 9，它背部面板变成了玻璃，一切在阳光下都会变得 bling bling 的，有新的颜色腮红巾，加入了全新的无线充电的功能，你就不用担心充电跟听歌不可兼得了。你想不想来一台呢？有没有风雨无阻也要买的举个手。来听周华健的风雨无阻。 岁月让我无怨无悔，全心的付出。怕你忧伤，怕你哭，怕你孤单，怕你糊涂。红尘千山万里路，我可以朝朝暮暮，给你一条我的路。你是我一生不停的脚步，让我走出一片天空，让你尽情飞舞，放心的追逐。爱是漫长的旅途，梦有快乐，梦有痛苦，悲欢离合人间路，我可以缝缝补补。提着昨日种种千辛万苦，向明天换一些美满和幸福。爱你够不够多，对你够不够好，可以要求，不要不在乎。不愿让你看见我的伤处，是曾经无悔的风雨无阻。拥有够不够多，梦的够不够好，追求无人数。给你一条我的路，你是我一生不停的脚步，让我走出一片天空，让你尽情飞舞，放心的追逐。爱是漫长的旅途，梦有快乐，梦有痛苦，悲欢离合人间路，我可以缝缝补补。提着昨日种种千辛万苦，向明天换一些美满和幸福。爱你够不够多，对你够不够好，可以要求，不要不在乎。不愿让你看见我的伤处，是曾经无悔的风雨无阻。拥有够不够多，梦的够不够好，可以追求在乎。不愿让你看见我的伤处，是曾经无悔的风雨无阻。拥有够不够多，梦的够不够好，可以追求 近来有一则将同事钥匙拍摄之后上传给网店卖家配钥匙，然后再实施入室盗窃的案件呢，引发了关注。经调查发现说，在网上确实存在有凭借照片配钥匙的店家，甚至有记者通过这一家店呢，成功的用钥匙照片配来了三把钥匙，用其中的一把打开了门锁，细思极恐，有没有？以后钥匙都要藏稳了。 想回到简单的从前，

走。 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分享我的最挥霍的快乐，只要你听见了。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只要你懂得我想说什么，你是我的快乐。 Pretty girl come on come on get closer to me now, don't worry about a thing, you just listen to me now. Pretty girl come on come on you, oh that's me, I'm singing to you baby, so now listen closely, listen now come on come on, the big D trip out, no doubt I'm gonna make you listen to me, yeah, come on come on, yeah, let us show you how, finally we meet, we gonna rock this mother high. Every time I think about your pretty face, I always have a brighter day. In my heart I know that you're never far away, come on and holding me, loving me, needing me, roll with me, chill with me, come on baby, forever you know what you and me, baby. 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分享多了可以挥霍的快乐，只要你听见了。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只要你懂得我想说什么，你是我的快乐。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分享多了可以挥霍的快乐， 办的悦动北京经典飞扬 FM 九六九五周年台庆系列活动，主播带你去旅行，自由自在内蒙古赤峰自驾游，于9月15号在北京出发。届时，经典九六九主播龙叶将与自驾车友一同出发。本次活动第一站为内蒙古赤峰市，更多精彩活动内容，请关注经典九六九微信公众号。

我的世界从此以后多了一个你，每天都是一出戏。无论情节浪漫或多离奇，这主角是你。我的世界从此以后多了一个你，有时天晴有时雨，阴天时候我会告诉你我爱你，胜过彩虹的美。 你有没有那种吃饭前一定要拍照 P 图的习惯？有研究人员经过对比试验发现，吃饭前先拍照会让人觉得食物更加美味，在拍照过程当中我们会多关注食物的色香味，在吃的时候就更加能够获得满足感了。所以吃之前先拍照才是正确的打开方式嘛。 们总能留互相的安慰，彼此打气。我信用卡可以买到一季的流星，却买不到真实自己。只有听你说的实在斗气，这一切都不是问题，连一杯咖啡的时间都能搞定。男人总不懂女人眼泪真实的意义，女人猜不透男人忽然沉默的背景。有时候爱情你喝咖啡有趣， 朋友聊天都会问你最近喜欢做什么，我真的实在不想承认，我最大的爱好已经变成了逛超市，真的超级喜欢逛超市的，什么东西都有，而且跟在网上买东西的满足感是完全不一样的。当然还喜欢躺在床上玩手机，谁不是这样呢？但这个时候就应该为更加自由的玩手机逛超市而努力工作了，对不对？ 音乐让我说，让我说，说你放声里的沉默。音乐让我说，让我说，说你放声里的沉默。音乐让我说，让我说，说说说说 说你爱我。哎，老套哦。手心冒汗着发抖，一句话都不敢说。还记得第二次见面时候也差不多，我紧张得好像都快中风，有话说还不说，我脸红的都想关口，只好让音乐来说。好心哟，音乐让我说，让我说，先来跟你 say 个 hello。 音乐让我说，